大王叫我来巡山。 太阳陪我眨眼睛，鸟儿唱歌给我听，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。别问我从哪里来，也别问